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2019年，我们 My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方新英同大家见面啦。今日咧就呢个消息咧都系新鲜滚热辣啦，大概即系两日之前啦，日领都唔好讲两日啦，就太空总署美国太空总署 NASA 隆重其事啊，要事先讲明有一个重要宣布，就是、关于月球嘅咁样。咁、那个宣布咧就大家后来知道啦，就系咧证实咗、确认咗地球同埋月球啊，月球上面有水分嘅。咁啊，陈俊华博士，呢段新闻有冇水分啊？ 嗱咁樣講啦，要講有冇水分咧，其實更加重要就係個水分濃度有幾多。咁啊，即係譬如話你，即係我講一句好簡單理解，撒哈拉沙漠都有水嘅，戈壁沙漠都有水嘅，問題係幾多水嘅啫。同埋啲水係唔係咧，聚到好似你喺個沙漠度喝到見到真係有個綠洲咁樣可以撲埋去飲咁樣嘅水咧？咁今次月亮嗰個發現嘅水咧就即當然就唔係講到咁多嘅水咁樣嚇，即相反咧，如果你話係喺火星嘅兩極嗰度咧，話有一啲可以結到嘅水，一嚿冰咁樣嘅出嚟咧，咁啊反而比較即係比較多啲嘅。咁因為就算我哋衛星去影到咧，都有一個冰帽喺度。咁爭在嗰啲冰係唔係我哋熟悉嘅水嘅冰，定係由二氧化碳結成嘅乾冰，甚至乎係其他嘢咧？咁呢個就唔知。咁但係我哋都願意相信，就係話如果喺火星嗰啲例子咧，兩極咧就應該係有啲比較集中明顯嘅水分，可以溶得出嚟液態嘅嗰啲咁嘅水。咁而家今次發現就係話咧，月亮咧就都有水分喺度，咁具體嗰啲水係點嘅樣？會唔會都係可以凝結到有個湖嚇？或者唔一定係液態嘅，係可能係有嚿冰結咗出嚟咧？咁呢個就言之尚早啦。 咁但係點解呢個新聞要搞到美國太空總署咁隆重其事，即係要咁樣宣布法咧？ 嗱咁啊，咁因為長期以嚟咧，我哋甚至乎派個人去上過個月亮嗰度咧，我哋去做過一啲土壤探測咧，咁我哋發覺就係話咧，咁喺月亮度整一個月亮基地係咪咁容易咧？咁我哋發覺咧就唔係咁容易嘅，因為相較譬如話火星嚟講咧，火星就更加可能咧就儲存到水喺度。始終就係佢嗰個質量大少少，咁咧佢亦都引力就大少少，當然就冇地球咁強。咁佢亦都可以度到有個大氣喺度，甚至乎就係話咧，我哋好早就已經咧度到嗰個火星上邊一個季節性嘅活動，佢南北極嗰個嘅冰帽咧係可以隨住季節咧變大變小。咁所以咧，我哋會如果你話用月球同做個火星嚟做類比，邊個更加適合去建立一個基地咧？其實我哋就會覺得火星上面可能有更加相對適合我哋地面，即係地球人去生存嗰個條件。甚至乎你話拍科幻電影，我哋就會拍喺火星上面去耕田，都唔係諗話喺月亮上面耕田。咁始終就係嗰、那個。又冇我哋適當嘅資源啦，咁上面有月亮上面有泥土，但係問題個大氣係更加稀薄嘅，咁然後就係因為我哋知嘅反而係更加多，所以我哋幻想嘅反而係更加少，另外就係話我哋睇唔到一個好完整嘅冰帽，同埋就係話咧佢嗰個月亮上面嘅條件比較極端，冇一個所謂四季嘅分別。 咁佢長期枕住有一邊就係向住個地球咁樣嚇，咁然後咧背脊嘅另外一邊咧就更加容易俾其他嘅隕石去隕石去撞擊咁樣，即係令到即係其實又咁講啦。我哋對於月亮嘅認識就係比較多時候認為咧，佢係更加唔係咁適合人類去生存嘅，更加唔好講建立基地啦。咁而家今次講到佢發現咗水咧，啊咁於是乎咧就意料之外，咁所以就今次係大講特講嘅咁解啦。 哦 ，OK， 明白。咁但係件事理論上唔係咁難預，即係去探測到，點解會等成由登月去到而家成幾十年先至發現得到咧？ 又咁樣講啦，登月時候我哋試過將月球嘅石頭攞翻嚟，甚至乎我哋都嘗試去即係可能去探測下月亮深少少啊，又未必好深啦，表層以下嘅一啲嘅泥土樣本。咁我哋好容易已經知道上面嗰、那個水嘅成分，咁基本上就冇嘅嚇。咁冇嘅原因，咁我哋都好清楚，就係因為咧，譬如話咧，太空人登陸月亮嘅地方咧，就登陸喺向住地球嘅嗰一面。咁然後咧就亦都喺嗰個咧有太陽照到嘅嗰個時間嚟去登陸嘅，咁啊因為即係有個自然光喺度咧比較方便去勘測。咁你可以想象啦，一啲即係俾冇乜大氣又俾太陽咁樣照發嘅嗰個咁嘅環境咧，非常温度非常之高，同埋即係太空人登月嘅位置亦都唔喺兩極嗰邊，相對就係比較係中間少少，即係嗰個嘅温差啊，咁啊令到我哋知道就係唔係好適合即係人去生存。咁月亮背面嗰度咧嚇，咁我哋又冇派人去登陸嚇，咁即係我哋就會諗啦，會唔會上邊都有一啲相對比較？適合的條件呢，咁一路就諗到都唔知有冇嚇。咁今次個發現咧，就主要其實就係咧月亮一個比較靠近底部嘅地方。你可以想象就係好似如果係即係我用我地球嘅概念嚟睇咧，比較近南極嘅地方嘅一啲嘅隕石坑嘅嗰附近。咁然之後咧就嘗試去揾下佢嗰、那個水嘅成分，亦都仲有一個附帶問題嘅就係話咧。我哋原來一路探測佢上面有冇水咧，當然你能夠直接攞到樣本係更加好嚇。咁、我哋試過攞過嘅，但係如果去到比較南極啲嘅地方，都僅僅有太陽照到，但係温度相對比較適宜嘅地方，我哋未去過嘅。咁我哋點樣可以離遠去感知到上面有冇水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好長未解決到嘅問題。咁今次其實我覺得咧更加重要就係咧。我哋點樣透過一啲新嘅技術嚟去知道上面俾出嚟嘅嗰啲遙遠感覺到嘅信號係水定唔係水咧？就係、是、咁，即係我哋要即係一間要稍後要解一解咯。 但係佢而家即係有一個講話就係話咧，即係我哋知道有水，但係個問題就係啲水點嚟咧？因為你睇出邊佢嗰個環境就係、是、如果有水嘅話，照佢應該蒸發噶嘛。蒸發咗就冇噶嘛，咁即係換言之，佢下邊喺個泥土入邊，佢一啲機制係令到呢啲水嘅分子係不斷產生。 嗱，佢未必係一種叫做由內邊去產生，其實亦都可能係由外邊嚟嘅。咁因為咧，其實就算地球都好啦，我哋唔係好明白點解地球有咁多水嘅。地球有水唔奇怪，但係點解啲水多到咧可以成個海洋咁樣咧？咁當然可能火星、金星以前都有嘅，不過佢哋就蒸發咗，金星嗰啲就去曬大氣度，火星嗰啲咧就自然地蒸發流失曬咁。咁但係都要問一個問題就係點解佢哋會係即係可以有咁多水咧？咁呢個就要關乎咧一啲星體佢喺嗰個形成太陽系嘅時候嗰個誕生嘅故事，同埋中間會發生過啲乜嘢事。其中一種學說就話由啲碎星嗰啲冰粒撞咗落嚟，初生地球嗰度就將啲水分就帶咗落嚟。原本自己嗰個形成嘅星雲冇咁多水分嘅，但係就由外邊帶落嚟。咁會唔會月亮都係咁咧？咁其實就算呢啲關於太陽係早期星雲形成嘅故事咧，我哋都仲係喺嗰個了解嘅階段。咁其實有一個即係都係今個禮拜揾到嘅發現，不過我就冇同台長你去提。咁但係其實都即係一個小小嘅新聞啦，就係關於我哋對於嗰個早期太陽係形成嘅過程嘅認知。 我哋好天真就會以為太陽就係個爸爸最早形成的，當佢形成發咗光，先至有後期嘅嗰啲嘅八大行星去產生。但係而家似乎咧，透過我哋去觀察其他太陽系嘅星雲嗰個形成咧，一啲比較初生早期嘅星雲咧，我哋就發覺咧，原來嗰個太陽同其他周圍行星嘅關係咧，就唔係一啲爸爸同仔嘅關係，更加似係一種兄弟姊妹嘅關係。可能就係話個太陽稍微好似大哥哥早少少去形成，但係同期間外邊有好清楚嘅嗰啲星雲嘅一個嘅帶咧，就係形成我哋一啲早期嘅行星嘅啦。咁具體入面發生嘅故事點，我哋而家仲未好清楚嘅。但係稍為一個即係比較接近猜想嘅學説，無論地球上面嘅水、金星、火星上面嘅水，甚至月亮上嘅水咧，好可能係由外邊帶入嚟嘅。 嗯， 咁、就是、 但係 其中一個解法， 但係呢個同我哋嗰、那個。直覺有少距離，喂，地球好多水噶嘛，你係一個時期有好多呢啲即係隕石落來嘅時候，帶好多水到咁樣咧，定還是佢帶一啲落嚟可以產生另外一啲水咧？ 嗱，佢就應該直接帶啲水落嚟嘅啫。嗱，咁你話如果帶啲嘢落嚟可以產生水，咁一係氫，一係氧嘅啫 ，H2O 啊嘛，係咪？或者可能。可以是其他的化合物，但是 你如果以我們認識的那種對於星體上面怎樣去形成水的過程呢，其實一個最簡單最直接的過程就是燒氫氣，將個 H2 和氧化了去，於是乎就有這個的一氧化二氫，其實就是水。Okay， 这个过程就最简单，只要 有氧有氫，跟着燒，即是一個普通燃燒的過程，咁樣就產生咗出嚟。咁呢個最容易嘅，即係大部分呢個宇宙我哋見到嘅，就甚至太陽係見到 H2O 咧，你幾乎都可以想像就係由啲氫同氧結合嘅結果嚟嘅啫。咁所以譬如話由外邊帶落嚟，更加可能就係外邊嘅冰粒嗰度帶落嚟溶咗喺度。咁月亮可能曾幾何時都有一定嘅水分，但係好多咧就係蒸發嘅過程就走咗啦。月亮本身嗰個引力留唔住呢啲嘅水分。但是當它在一個兩極甚至乎在背面一些冇咁又咁講啦，月亮即係千祈唔好誤會，以為月亮背面就不會被太陽照到啊。初一的時候月亮的背脊就得住個地球嘅，但是個背脊就向住個太陽嘅，即係月亮佢都枕住咧，係幾面都會比較容易都有可能被太陽照到，但是唯獨是兩極的地方咧，就好似地球兩極咁樣。長期都是凍的，長期都是太陽斜射的，於是乎呢就個溫度相對會低很多，在這些地方呢其實呢你說如果要估的話呢都真的比較有可能是有水分在這裡，過往其實我們都試過派一些衛星，未試過派人，派一些衛星去離遠地去探測它，是找到一些呢跟水吻合的信號，但是那些跟水吻合的信號是不是直接等於水呢？咁其實呢度要解一解啦。嗱，咁佢喺呢度咧，其實呢一次嘅發現用到一種叫做遠紅外線探測嘅技術。遠紅外線咧就係、是、可以想像就係個波長比起嗰個嘅紅色光更加長嘅一啲嘅射線。咁佢就大約就即係譬如我哋人體都會發出遠紅外線嚇，爭在遠到幾遠咁解嘅啫。咁今次佢哋主要係用咗一套咧，就係、是、叫做三個毫米唔係毫米，三個微米嘅嗰種咁樣嘅遠紅外線技術嚟去探測。其中一種就是三個微米嘅遠紅外線。咁出嚟嘅結果就係話咧，佢可以探測到一啲咧同呢一個嘅水吻合嘅信號。咩叫為之同水吻合嘅信號呢？就唔係佢直接摸到上面有 H2O 嘅，佢係感知到上面有一啲 O 同 H 中間結合而成嘅化合物俾出嚟嘅信號。咁但係問題嚟啦，這個世界上咧，唔係淨係水有 O 同 H 嘅化學鍵喺度，你可能亦都出現咗其他嘅一啲嘅化合物，可能係固體嚟嘅。甚至乎可能用我哋日常感知到，譬如你話哥士的呢啲 NaOH 氫氧化鈉入邊，亦都有 O 同 H 嘅化學鍵喺度。咁即係話咧，如果我用一個嘅即係我打個咁嘅比喻啦， 我哋揾嗰啲咁嘅三個微米嘅遠紅外線信號嚟掃過一哥士的同掃過啲水咧，兩個都俾到反應我。 嗯。 但係究竟嗰個係咪水咧，定係哥士的咧？我哋係唔知嘅嚇。除非我哋真係能夠攞到啲 sample 嚟去睇。但是今次嚟講咧，佢即係亦都係值得我哋更加關注，就係話咧，太空總署佢係用緊一套咧，除咗三個毫米嘅遠紅三個微米嘅遠紅外線技術之外咧，亦都用咗一個叫六個微米嘅遠紅外線技術，波長更加長。咁然後佢掃落去嘅時候咧，就只會係水分子俾出嚟嗰個嘅化學鍵係有反應嘅啫。如果係其他嗰啲化合物咧，就唔會有反應嘅。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咧就佢哋用咗一套新嘅技術嚟去更加確認咧，俾到反應嗰啲信號只可以係來自水，就唔係可以來自其他化合物。咁所以呢一個就更加即係其實值得關注嘅係呢個技術細節。 佢如果即係有呢套方法，係咪等於近乎我哋 scanning 嗰種咁嘅技術㗎？ 嗱，係啦，係啦，即係當然我哋要遙遠去 scan 佢，一定就揾到一個好獨特嘅係佢先俾到我嘅信號，咁我先能夠確認到嘅。嗱，譬如以往光譜可以太陽俾出嚟嗰啲咁嘅蒸發嘅光譜，我哋睇到上面嘅氣體有啲乜嘢嘢。但是如果是那些叫做 molecules, 一些分子的话呢，是啦，它给出来呢又需要有另外一种信号，而往往那种信号是需要用一种比较弱的一些的信号来去探测它。我们需要的敏感度呢就要更加高。何况太阳本身的背景的光度很足够，所以给出来的光谱很强。我们不需要这么高的灵敏度。咁即係而家月亮嚟講咧，我哋就需要用一個比較更加靈敏嘅信號嚟去探測一啲唯獨是水先能夠俾到我哋嘅反應，而呢一種嘅信號咧，唔係咁容易由我哋地球上面度到嘅。原因之一咧，就係咧呢啲咁嘅遠紅外線信號咧，係好容易俾大氣層咧去阻擋住，而且就係話咧，佢越係遠嘅紅外線咧，個阻擋嘅程度係越高嘅添。越是近可見光的光譜，相對的阻擋程度沒那麼高。所以如果我們純粹在地球上做探測，我們可能很粗略地都看到，就是說一些水給出來的信號，或者由一些水以外其他化學分子給出來的 OH 兩這個化學鍵的信號，我們都度得到。但是如果我們想度到這個唯獨是由水分子給出來的這個這樣的遠紅外線信號呢，我哋其實今次個實驗唔喺地面做，但係佢可以用一個人造衛星搖佢去做，但係唔用人造衛星嘅方法去做，有冇個平啲嘅方法咧？咁其實喺今次嘅報道亦都有講到，其實佢就用個飛機嚟去做，咁我哋有提過嘅，我哋去點解要喺飛機上面裝一啲探測你哋器嚟去睇嘢咧？咁就係因為我哋想避開部分嘅大氣層。就令到有一些原本在地面上面的度不到的信號呢，可以在一個比較高的，譬如在20公里左右的高空呢，可以度得準確一些，就隔除了一些呢這個大氣層的干擾樣。那今次就是用這套技術，當然如果我們的資金更加充裕呢，其實就可以直接發射個人造衛星去度的，但是今次就可以看到一個比較用一個比較便宜的方法呢，我們已經可以離遠地感知到呢上面的信號肯定是水而不是其他東 西。是這個即是那個探測的程度呢是相當之精確的了，所以就有太空總署是隆重其事去宣布出來的。 是啦是啦，他就用了一個呢你可以看到回個資料，就是說呢個直徑大約是 2.5 米的一個這樣的探測器，就安裝了在個飛機上面。個飛機飛到去指定高度的時候，他就會打開個蓋，令到這個探測器呢去拍這個月球給出來的這些信號。然後再作分析。發覺呢上面是有非常微量的，即是石頭的濃度你都可以大約去度到出來。是很弱很弱的濃度而已。咁用返撒哈拉沙漠個比喻啦，我哋知道撒哈拉沙漠其實係有水嘅，因為嗰度會有落雨，但係個雨量好低嘅啫，啲水當然亦都就會好快好容易沉咗落下面，因為表面啲好容易就蒸發咗。咁而家我哋睇到喺月亮嘅南比較偏南極太陽照到嘅嗰個地方嘅某個隕石坑附近係有水嘅獨一信號，而嗰個嘅濃度呢 就大約就等於咧，你將一杯半嘅水，360毫升嚇，對應就一大杯啲嘅水，就倒瀉咗喺一個咧一立方米嘅土壤裏邊。 嗯。 咁呢一種咁樣嘅水嘅濃度咧，基本上咧就等於咧，比起撒哈拉沙漠仲要乾100倍。 哦。 係啦。咁所以即係想象到就唔係話上面揾到個綠洲，跟住就可以你即刻擺個嘴落去飲水，而係上面嘅水咧係嗰個濃度咧係比起沙漠度更加稀薄嘅。但係呢個已經算係一個好理想嘅消息嚟㗎啦，因為我哋有太陽光，有濕潤嘅泥土咧，已經代表住我哋有潛質可以用一個蒸發嘅方法嚟將入邊嘅水抽出嚟，就俾我哋去使用。只要我哋大規模採集咧。咁我哋可以想象，我哋唔需要喺地球上面帶啲水上去，喺上面就採集我哋要嘅水，咁就得啦嚇。咁呢個就係、是、我哋即係其中一個就係諗，即係即刻可以幻想到嘅一個故事啦。係， 咁所以呢個英國廣播公司咧吹到好大嘅，佢就話咧，即係月球上面嘅水咧足以咧就去支持一個月球基地。咁我唔睇內文啦，呢啲肯定係標題黨嚟噶。 咁嗱咁講啦，佢足夠還足夠，問題你開發嗰個成本又幾高，係咪？喺譬如話喺沙漠嚟講，如果你睇過啲求生嘅節目，你都知噶啦，有張保鮮紙咁嘅透明薄膜，一件好似雨褸咁嘅嘢，你將佢挖個坑喺個濕嘅泥上邊鋪上去，等個太陽蒸發咗啲導航水出嚟咧，就可以幫你斟翻滿一支水咁。咁喺月亮上面，我哋可唔可以咁樣去做咧？咁當然我哋一定係指望係透過太陽能嚟幫我哋做呢樣嘢噶啦。但係即係我哋就可以咩為之支援到個基地咧？咁其實唔係淨係話可以好似我哋地面上面飲到啲水可以嘥又潑咗去。咁你預咗就一定有一個咧收集咗嘅水。攞嚟去飲，攞嚟去用，攞嚟去做冷卻點都好，佢一定係可以咧 循環 內循環嘅。人飲咗排咗出嚟，我哋又可以濾出嚟去繼續做其他嘢，甚至乎個人飲翻嘅，一定係要咁樣諗嘅。就係好睇我哋本身建立出嚟個月球基地嗰個循環能力有幾高嚇，嚟去決定上邊我哋入嗰啲水足夠定唔足夠。咁如果我哋真係能夠。假設個循環係能夠做到 100%， 好天真地諗。咁其實我哋只需要喺上面揾到幾噸嘅水，基本上我哋就唔使憂。咁一定係夠嘅。如果係咁講嘅話，咁問題就係我哋嗰個嘅循環能夠做到好完美，從而令我哋唔嘥任何一個喺月球上面開採到嘅水分子咧。咁呢個先係更加大嘅問題喺背後咯。 咁我哋一節結束，下一節再翻嚟啊。